深深相引和信任。月底花间相会意，共喜有缘分。恩爱百般愿比翼，痴心一缕共。心快乐无憾，朝晚眷恋共欢聚，天天相见互慰问。立心栽花花不香，重返惹仇恨。只愿爱海起风波，一朝生变断爱盟。恩情于今化烟云，未许再续情份。空有爱是万千丈，可惜都已尽化痕。往后相思往痴恋，恨恨